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今天啊，本来是准备了一集节目的内容啊，要去还一个很久之前发下的愿。你还记不记得有位美国作家叫保罗·奥斯特，在几个月前去世了。我说呢，要找个机会好好介绍一下他的作品嘛。但是呢，我想今天这个日子啊，如果再去谈保罗·奥斯特，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我知道今天凡是喜欢文学的朋友一定会聊昨天新鲜出炉的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是不是？那么好吧，我们又把奥斯特先放下，今天先来讲讲韩江。那么说到韩江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读者，如果您平常有阅读文学的习惯的话，对他应该不会很陌生，就算没读过，至少也听过。他最有名的作品啊，在中国应该是《素食者》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在十年前出版的时候好像不怎么被注意，结果前几年再版的时候呢，反而引起很多关注。我还记得就在以前八分也好，八分半也好，我们这里都有一些朋友问我会不会聊一聊这本书，可见它多么受到欢迎啊。那么可是即便如此啊，仍然有许多人对他得奖感到非常的惊讶，非常的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呢，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发之前，无论是任何奖项啊，都会有各种的赌盘呢，是真赌也好，或者我们中国这里是假赌也好啊，大家都喜欢猜测，那么谁会得奖啊，怎么样？那这里头猜的最多的就是文学奖，因为这么多奖项当中，只有文学奖大概是做的东西是触及面最广，那么知道的人也最多的吧。那么好像在今年的热门的榜单里面呢，并没有看到韩江的排名十分之高，所以这个结果一出来呢，大家就觉得很奇怪。那么首先有些人就会觉得啊，韩江不是还很年轻吗？怎么这么年轻就获奖了呢？他很年轻吗？我想想看，他跟我同年，哎，比我大一个多月，好吧，那还是很年轻。可是说实话，我觉得很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觉，觉得这就应该是个终身成就奖，那么仿佛都该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得奖呢，我们才觉得是合适的。可是你回想一下，我们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2012年获奖的时候，其实那年他也就57啊，57算很老吗？好，那么再往回看啊，文学奖的历史上面，比如说卡缪，他得奖的时候是44岁啊，那么卡缪总共才活了46年嘛，不是？他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44岁，那你说这年不年轻呢？事实上还有比他更年轻的，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就是1907年获奖，得奖的时候才41岁的大诗人吉卜林。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必然要颁发给这个高龄人士，要能够用长者卡，高龄人士搭公交的那种免费卡，或者才坐车2块钱的那种卡才能够得奖，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第二呢，也有很多人会说啊，韩江他凭什么拿诺贝尔文学奖啊？他是个入流的作家吗？那么我看到很多，就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有很多这类议论。那么这种议论呢，我觉得有时候啊是起因于我们一个心理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呢？就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全世界文学领域当中的桂冠，它就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制高点了。那么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那大概就是全球最好的作家的那个名单之中。那么很多人就觉得韩江好像还进不去吧。我要再重申一遍，几乎每一年我都会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很重要，但它并不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文学奖。那么在我心目中，有时候说不定曼布克奖的国际奖的得主的作品 或者一些作家要比诺贝尔奖来得重要。但这也并不是说我就觉得曼布克奖就是最好的奖，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没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任何文学奖，包括接下来很快我们在国内也要举办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任何的文学奖都一定受到很多不同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组成的评审呢，如果这种组成评审还时常有出入有变化，那么当然诺贝尔奖的这个评审名单在诺贝尔学院那里是相对固定的嘛。但是无论你是固定还是变化，它都反映出一些评审的趣味。我常讲，莫非瑞典人就是全世界最有品味的文学读者，而他们的学者就代表了全球文学界最高无上的这个祭酒吗？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太严肃地看待诺贝尔奖，以为一个作家的地位声誉评价就全部依赖于他得不得诺奖，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以前也讲过好多次，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大作家可多了去了。那么如果把那些作家名字列起来，那简直就能够让诺贝尔奖的得主们这个名单加起来啊，看起来像是属于一个侏儒国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反过来就觉得好像诺贝尔奖就很次，然后韩江就不是个好作家。我看到很多人就觉得因为反对把这个奖颁给韩江或者不赞成，于是就拼命的贬斥韩江的作品。不，我也不这么看。我觉得韩江是真的是一流的作家，但你说他是不是当今在世的作家中最好的那一批呢？我也不敢这么说。事实上在华语文学的世界里面，在我心目中要比韩江的作品出色的作家可能说不定都有十个以上，十根手指头都是数不完的啊。可是再重申一遍，也不要因此反过来就觉得韩江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其实不是个好作家，并非如此。不要这么绝对，不要非此即彼，好吗？那么再来呢，另外一个争论啊，就是很多人觉得韩国作家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话，好像还有一些前辈啊是名列在韩江前面，而且呢已经成为热门名单上的一些名字已经很多年了。那么但是没想到给一个跟我同年的韩江后来居上了，那是谁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黄希英啊，这位在我们中国长春出生的，大概是韩国的国民作家，我可以这么讲，一个非常伟大的小说家。那么可是黄希英呢没有获奖啊，这个大家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呢？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以前曾经介绍过我非常喜欢的大诗人高寅。那高寅本来啊，应该是如果韩国作家，因为这是韩江是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嘛，那么大家觉得以前很多人都预测应该是高寅才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前些年高寅被揭发出了一个他曾经性侵犯其他作者跟一些女性的一些丑闻啊，那基本上可以说就已经断了这个念想了，真是非常不幸，让人遗憾。我也很遗憾如此一位我深爱的佩服的大诗人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啊，你可能也会觉得韩江作为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也不是那么让人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提到的那本他在国内最有名的作品啊，《素食者》曾经在2016年就击败了当年同时进入短名单的帕慕克，这些大作家得到了国际漫步客奖。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可以说是带起了一个文学领域的韩流啊。我们知道韩流这几年的厉害啊，韩国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可以说是特别是流行音乐可以说是横扫全球。另外韩国的食品啊，那么接下来有机会说不定也可以讲一讲最近也很多人在谈的韩国的一档美食节目真人秀啊，那么也让全世界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并且开始爱上。其实就连文学里面也有韩流，那么尽管还不是太显眼，但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这些年我们明显看到有越来越多韩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 各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而且在很多国家里面甚至还卖得相当不错。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可以说是因为韩江而引起的，就是由于韩江他2016年他的素食者得到曼布克奖之后，就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也就越来越产生了对韩国当代文学的兴趣。那么在说到我们中国这里很多人对韩江得奖的反应的时候啊，我觉得太有趣了。今天无论是任何一个国际新闻在中国出来的时候，一定就会出现一些评论，这些评论太有趣了。看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首先这个世界一定什么事情都是有个西方，我们也搞不清这个西方是谁啊，就是西方在背后作祟。那么比如说当年莫言得奖，那就是西方想要丑化我们中国。同样的，韩江获奖，我居然也看到有人这么讲。比如说我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看到的一个评论是，韩江是韩国最典型的韩女文学啊，他获诺奖，我第一想法是觉得西方想更加分裂现在的韩国社会而已。哦，这还没完哦，还有一个更直接，他说啊，这个政治因素很大，美国这几年一直大力扶持韩国，尤其是文化推广方面。诺贝尔奖是美国来颁的，那么美或者说瑞典是美国的这个附庸国，所以美国要大力扶持韩国呢，所以就文化推广也要让诺贝尔奖颁一个给韩国作家。我觉得这些话真是张嘴就来了，就大家连一些基本的功课都不做，比如说说这些话的人，你们有没有读过韩江的书呢？啊，韩江最晚近的一部作品是2021年出版的《永不告别》，讲的是发生在1948和1954年的整整六年之间的韩国济州岛的叫济州四三事件，那是一个长达六年的政治镇压以及屠杀，总共造成了3万多人死亡，正是韩国啊这个国家在二战之后刚刚建立的初期。而当时这些镇压事件里面动手的杀人的，除了李承晚这个独裁总统手下的韩国的国军之外，同时也有在韩国的美军的参与。那么《永不告别》这本书呢，就用这个角度对美军的作为都做出了很多的批判。那那个美国人，这个是不是美国人也很喜欢看到这样的东西呢？如果按照刚才我说那些评论来，他们这些简单的世界观来看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奇怪呢？那么说到韩江啊，我们晓得他是虽然在首尔长大，现在住在首都首尔，但其实他是光州人。那光州这个地方很有名嘛，我们晓得在韩国的政治史上面，也有一些朋友，包括我的一些熟悉的朋友就说，哎呀，那么看来呢，他都是要讲拿着光州人的痛苦的历史来说事儿，就像莫言一样，那么要拿中国农民的痛苦的往事来说事儿，那么这种东西就能获奖，是同一个路数。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韩江的作品范围包含的是很广的，你就说素食者这跟光州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比如说失语者这样的小说跟光州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都好奇怪。当然他是写过光州事件，甚至这本书在我看来还是韩江的代表作之一啊。可惜这本书我觉得要在大陆出版的机会不大，正如那么多韩国所拍摄的和光州事件的有关的影视，那么在以我所知好像在平台上面都被下架了吧，然后豆瓣上面的词条也都是好像也消失了吧，例如说计程车司机这样有名的电影好像也都没了。那么而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又要讲回我们平常在网上啊，比如说小红书上面最常见的一种语言就要出现了，那么叫做太敢写了，或者韩国人太敢拍了，那么很多标题都是这么取的嘛。说实话这些小红书很多标题我是看了就哎呀，我就绝对不会去点开，我甚至觉得他那个算法应该明确聪明一点，学习到我的偏好啊， 让凡是有这种标题的东西都不要出现在我眼前。比如说什么标题呢？比如说有些人去了哪里玩，去了哪里吃之后，就要说我宣布这是什么什么最好的，我宣布这家餐厅是北京最好的，我宣布哪里哪里是中国最漂亮的地方。 Come on, who cares? 你是谁？我最讨厌别人动不动就宣布，有什么好宣布的？我们八分半要做个什么事，我也从来不会讲我们要宣布，我只是说我告诉你，没，我是谁啊，宣布个屁啊。好，那么还有一种呢，当然你也常见，虽然难听，但这就是什么什么的真现在的真实情况。哎呀，这种标题党真是让人看了就累。好，说回来，扯远了，说回来，这种什么太敢写太敢拍，我们在无数的媒体的内容的标题都会看到这个什么美国人太敢拍了，韩国人太敢写了，这些话都让我觉得好奇怪啊。就比如说人家要拍一个他们政治史上的黑暗的事件，他们要写一个女性成长中一生所面对的种种的折磨，他们要谈一个社会中的某个被人故意扫除到沙发角落底下暗影处的一些的不方便的事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看了要觉得人家太敢写太敢拍呢？啊，这人家又不是中国人，而且该不会以为我们有治外法权吧？那么当然了，我也理解这种心态，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遇到什么事儿。今天就像以前我们讲的，我们今天随便一个，就连广告公司要想一个什么桥段推广什么，都会先自己心里面想一番，哎，这个事儿出来过不过得了审，这个东西出来会不会被网民骂，这个东西出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等等的，大家都试图用最安全的方法，最最最安全的方法表达自己，或者觉得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要碰，有些东西绝对不要提。所以我们心里面已经无形的在看世界上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有一把尺子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可以说，什么东西不可以说，什么东西可以拍，什么东西不可以拍，什么东西可以提，什么东西不可以提。于是乃至于在看到有中文版本的这些书，有中文字幕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哎呀，很主动的替人家抹一把冷汗，你未免太敢写了吧，你未免太敢拍了吧，好可怜。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那我们就不能不来讲韩江的这一部描写光州事件，我觉得很难有机会在大陆正式出版的这本《少年来了》。那《少年来了》这本书啊，他写的就是光州事件。我啰嗦一下，再稍微简单讲讲光州事件是怎么回事。光州事件在韩国有好几个名字啊，有人叫做518事件、518事件，因为它是发生在1980年5月18日，其实呢是那前后一段时间啊。那么也有一个叫法叫光州民主化运动，但是在韩国步入现在的这种民主体宪政民主体制之前，比如说在全斗焕这个军事独裁者他当总统的时期，这个事件的名称则叫做光州暴动或者光州暴乱。这很典型啊，就很多历史上的这些命名方法，比如说以前某个独裁政党他或者独裁者在统治地下某个城市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些起义反抗，那一定都是暴乱暴动。那么要是有一天这独裁者下台了，或者这个政治体制变化了，那么这种事件很有可能就会变更一个新的名字啊。那现在就算用最中性最客观的讲法，我们叫这个事情叫光州事件好了。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呢？是这样的，去年有一部电影啊，在内地也很多朋友在谈的，就是觉得韩国人太敢拍的一部典型啊，叫做1212首尔之春。那这部电影呢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光州事件的那个背景。当时是韩国的前军事独裁总统朴正熙他被刺杀，也就是朴槿惠他老爸，那么他被刺杀死了之后，政局经过一轮的动荡，然后由当时做保安司令跟中央调查室的负责人的全斗焕将军，这个年轻将军，他发动了一场政变， 政变的时间就是1979年的12月12日，然后跟着宣布戒严。那么当时他政变推翻了原来的宪政总统，那么成立这个政权之后呢，那么就在韩国各地引起了许多的示威游行，然后呢这些示威游行都被他用戒严法令要求镇压。然后到了1980年3月份的时候啊，事情就闹大了。为什么？因为韩国的1980年3月啊，就每年3月正好是学校开学嘛，那学生们都回到校园了，尤其大学生，那么特别冲动特别有理想主义的这些大学青年跟老师们就聚在一起，于是就形成了扩大这场反对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变的这种军事政变的运动的一个温床，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到了1980年5月的时候，全斗焕又宣布全国扩大戒严，那么在各地呢，包括尤其是首都首尔，当年的中文名字还叫汉城呢，就残酷的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可是只有一个地方仍然在反抗，那就是光州。那光州这个地方啊，在韩国历史上啊，在以前的朝鲜王朝末期的时候啊，都已经是出现过很多政治运动，甚至出过一个引发了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东学党事件啊，都是在光州开始的。那么所以光州在韩国历史上是个向来反骨的地方啊，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民主温床、民主基地。那么反正当时只有光州老百姓们40万的市民当中有很多都涌上街头反抗这个军事独裁。那么然后呢，军警在镇压的时候呢，当时就枪杀了一些学生，结果就激起光州人更大的怒火，他们推着这些用手推车推着这些遇难学生的遗体，那么宣布要整个城市的市民为他们举行公葬，然后举行公开的追悼仪式，那么走上街头继续游行示威。事情发展到啊5月21日的时候，光州市民甚至占领了光州的一个兵器库，而且还占领了，因为光州是个城市啊，它所在的那个地行政区域叫做全罗南道，这个道就是道路的道啊，这个道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段时间用道当行政区域的一个单位名词嘛。那么韩国现在你也是这么来分的，道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中国的省差不多啊。那么光州市民甚至占领了他们这整个省全罗南道的这个道厅，就省政府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事儿就闹大了。那么于是决定强用更强的力量，不是这个全斗焕，更强力量来镇压。然后在5月26号的时候呢，就让这个戒严部队入城，然后开始大肆屠杀。那么死亡的人数到底有是多少呢？直到今天都还很不好讲。那么最高的估计是有到3000人左右啊。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是失踪的，是自此不见的，无法生死未卜，到现在都无法列入死者名单里面。那么整个事件其实还有很多暗角啊，到现在仍然引起很多争论，例如美国的角色。那么当时在整个反对全斗焕的独裁运动，特别是光州的运动里面，美国一直是被针对的一个外国。那么这再次提醒那些看到这个韩国这样的一个作家得奖然后就觉得是美国人阴谋的朋友，你们请注意啊，当年的韩国民主化运动里面大部分的市民学生是极端针对美国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韩国的这些军人独裁政权都是由美国人在撑腰的，这是第一。第二，当时很多示威抗议的群众是真的具有一种广义的左派思维和统一思想，觉得南朝北朝鲜的这个对立分裂军事的对峙其实是跟整个美国苏联双方的冷战结构分不开的，而且这里面美国是在阻扰着让韩国人更清晰的去和解，和北方和解，清晰的认知北方的真实情况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好，那么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韩国军队能够用正规部队啊，非常残酷的去镇压跟射杀平民百姓啊，那应该肯定要有美国的指挥，不，美国的允许甚至指挥才行。那是因为根据韩美双方的条约呢，那么韩国的国军是能够受到美国的指挥的，是应该受到美国的指挥的。那么所以当时在遍布全国的运动里面，有许多地方的美国文化中心是被焚烧的。然而美国官方是一直都否认这一点，理由是什么呢？是说没错，美国是有权指挥韩国部队，但呢是在战争情况爆发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朝鲜半岛又爆发战火，跟这个朝鲜爆发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国军的指挥权就会落入美国司令部的手中。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平常的军队调动，你要搞你自己老百姓，那这个美国人是不参与的，这是美国的讲法，但是很多韩国人是不相信的。了解完这个事件背景之后，我们来讲2014年出版的韩江的这部《少年来了》。这本书的出版啊，其实是比我们很多内地的文艺青年还算熟悉的出租车司机那部韩国电影啊，那部电影是2016年的电影，还要比它早两年出来。那其实早在这本书出来之前，关于光州事件的各种各样的书写在韩国已经可以说是汗流冲动了，而文学作品当中反映光州事件的也非常多。可是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觉得《少年来了》的确是一本很独特的一本书。首先它的写法就很有趣，就一本篇幅不是很长的长篇小说，甚至你可以说是中篇都行，它分成七章，七个章节呢都分别从七个人物的视角进入这场事件，而这里面用到的人称叙述也几乎所有的人称叙述都用上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比如说这个七章里面有一个章可能是用我的方法来描述我的故事，可能是个死去的一个人的灵魂在说话，用第一人称的方法在说话。也有一种情况是用第二人称，比较罕见的就第二人称你，一直在用你来说话。还有我们很常见的第三人称，用他来说话。那么这七章而且写作的风格也不一样，视角也不一样，甚至写作的形式都不一样。那你可以说他是在想办法进入七种不同的视角，七个不同的人物，然后让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表达形式来述说他们见到的这场事件是怎么回事。在这个角度来讲，这部书可以说是一种文学题材，在小说类型上叫证言文学 Witness Literature。 比如说最有名的当然是关于当年的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这种证幸存者所写下这种证言文学。那么而《少年来了》放在全球这么多的证言文学这种类型当中，也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用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形式。可是尽管它形式这么特别，但它的书写并不难读，因为我们知道韩江的文字的特点是非常节制、非常冷静的，没有过多的修饰，语言相当的精炼啊。那么而且口语的程度相当高，那么这是据一些熟悉韩文的朋友所讲。然后那这本书还有什么特别呢？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想要书写的究竟是光州事件的什么东西呢？那么很多人会从一个政治的宏观的角度来写光州事件，有的人呢就会从其中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进入一个光州事件的现场跟之后几十年的之来以来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要用一个核心概念来掌握它的话，我觉得韩江在写的是伤害。伤害究竟是什么？人类到底受到的伤害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一个伤害可以造成多么深，可以伤一种伤害可以多么深多么广阔。被伤害过的人 这个伤口有没有可能痊愈，在什么意义下痊愈，在什么意义下不可痊愈，伤害的构造的内部是怎么回事，那些被伤害的人他们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被这种伤害改变，同时甚至还要进一步追问，伤害使得人的定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伤害是不是使得人不再成为人，又或者说反过来，恰恰是因为经过伤害，我们才能够从负面推出人的定义呢，人的具体的含义呢。这么讲当然很抽象啊，我接下来还要稍微详细的讲一讲这本书。那么可以补充的是啊，作者韩江，就像我刚才讲，他其实光州人，但是他们家呢正好是在这场运动爆发前几个月他们家就搬家了，搬到了首都首尔。即便是这样啊，韩江仍然记得，在这本小说不是分七章吗，第七章呢就是一个作者的自白，就是韩江自己的自白，你可以看成是全书的一个很长的后记。这里面就写到他们尽管已经离开了，没有，他们家没有卷入这场运动，但是仍然在他小时候很多年后，他是亲眼见过有情治人员国安人员半夜跑到他们家来问话。那么问的就是他们的家长啊，就韩江的父母有没有认识一些当时的一些运动的参与人或者其他的政治犯，一些敏感人物等等。那么而韩江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位作家，那么这个对于韩江后来踏入写作生涯当然也是有影响。废话少讲，我们就直接先来讲这本书。那我们说到这本书不是分成七章吗，这七章要，我觉得总体就是要告诉我们不同角度看起来的伤害。那第一章呢讲的是一个整个书其中一个作为起点的人物东浩，那就是在这一章里面全书的几个人物都已经陆续登场，跟这个东浩呢是有种种关系的。而这个东浩啊，他就要写到他是一个他在这个现场，其实他我可以说韩江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视角是缩到非常小的范围，就是围绕着在那天晚上的屠杀的时候，最后仍然守着道厅礼堂的这一小撮学生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围绕着那些人来展开，就要写这些人的故事。你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写法会不会太细小了，你会不会为什么不去谈一谈那些加害者的视角，比如说那些杀人的士兵，拷问犯人的那些的狱警，或者说是这个调查人员，甚至是政治决策者呢？现在的流行的写法是这样子，喜欢比如说写纳粹要从希特勒和党卫军的角度来看，可是韩江在这里呢是拒绝这么做的，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整本书有一个很明显的，我要跟死人站在一起，我要和被害者站在一起，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话的一个意志在这里。等一下我就会讲这个意志是怎么来的。那这本书的第一章我刚才讲一个人叫东浩，这个东浩是谁呢，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你可以说简直就像个小孩一样，但这个小孩居然就在这个小说一开始成为一个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人物，成为一个在现场见证着一切的一个人。他在里面干嘛呢？他在基本上的工作是帮忙收拾那几天运动被射杀的、被杀死的一些人的尸体啊，那个遗体，然后把他们供奉摆停放在一个礼堂里面，然后呢整理他们的遗体，然后同时呢让这些死难者的家属们来寻回这些人的尸体来辨认他们。那在故事一开头几乎是第一页，我们就看到了整本小说非常赤裸直接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场政治屠杀它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那是一种充满气味的场面。我来念给你听。 你走到，请注意这里用第二人称写啊，你这个你指的就是东浩，你走到礼堂最里面，看着摆放在角落的七具遗体，遮盖的头顶的白色纱布偶尔才会短暂掀开，供前来想要找寻女儿或年轻女子的人确认，因为他们的模样实在惨不忍睹。其中有属角落的那具遗体状态最为糟糕，你一开始看到时目测是15至20岁出头的娇小女子，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遗体逐渐腐烂，现在已然是一名成年男子的体型。每当有人要来认女儿或妹妹的遗体时，你都会震慑于那惊人的腐烂速度。女子的脸从额头、左眼、髋骨到下巴，还有袒露在外的左乳房与左腰，都有明显被大刀刺伤多次的痕迹，右侧头盖骨则呈凹陷状，应该是遭棍棒狠狠殴打过，脑髓也清晰可见。遗体最先从那些大伤口开始腐坏，接着则是从惨遭殴打的上半身淤血处逐渐腐烂。插着透明指甲油的脚趾头虽然毫发无伤，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已经肿得跟生姜的形状一样，粗糙暗沉。原本长及小腿肚的圆点百褶裙也已经连膝盖都遮不到。你走回出入口，从桌下的箱子里取出未用过的新蜡烛，再回到最角落的那具遗体旁，将新蜡烛的棉芯凑向摆放在头边火光已经微弱昏暗的短蜡烛，点燃新蜡烛后，你吹灭短蜡烛，从玻璃瓶中小心取出，放上那根新蜡烛。你弯着腰，一手拿着还存有余温的短蜡烛，忍受着快要使你流出鼻血的丝臭味，仔细观察着蜡烛火苗，最外层的火焰正熊熊燃烧，据说仍将丝臭味燃烧殆尽。内焰则呈金黄色，像是在魅惑你的双眼般摇曳晃荡，而最里面还有个既像苹果纸也像颗小心脏的淡青色焰心。再也难忍受这股恶臭的你终于打直腰杆站着，你环顾昏暗的室内，死者头边的蜡烛火焰不停摇摆，宛如一双双极尽的眼眸在注视着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韩江一上来毫不客气的就直接展示给读者，而且他用了第二人称的书写你啊，这个你讲的就是这个小说的其中一个核心角色东浩，但同时用这种方法也就在指向我们读者，在跟我们读者对话，透过这种方法把我们放进你这个人称里面，直接走进了这个夜晚的礼堂，在这些遗体旁边点上蜡烛，然后整个礼堂弥漫着一股尸臭的味道，然后就有一些伴随这些家人前来，他们低声的醉气或者嚎啕大哭。这里直接就把我们带进了这种伤害，所谓的正大屠杀，它最直接的结果。你不需要看别的，我们不要去讨论整个事件的动机是什么，背景是什么，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当时的场景如何，我们直接就来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尸体，腐烂的尸体，发出臭味的尸体。我们是从停尸间开始进入整个故事的，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才是，那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你可以看到，不只是开枪射杀，而且是用刀跟棍棒来砍杀，来殴打。那我们大概从这些画面可以想象，当时动手的那些军人们，那些士兵们，他们的那个状态啊。你开枪杀人其实不如这么杀人困难的，你开枪乱枪扫射都好，但是有的军人是直接用大刀来砍杀，用棍棒来击杀虐杀这些受害者，那背后的冲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好，那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抗议示威呢？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东浩啊，继续讲这个东浩，他说 这个东浩曾经在有一天在学校书店学校里面买完习题回家的时候，看见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冲上街头，你惊恐不已，决定往河川帮的街道走下去。一对像是新婚夫妻的男女迎面而来，男子穿着西装，手拿圣经，女子则身穿洋装。你听见一波接一波凄厉的惨叫声从上面那条街道传来，随即便看见背着枪手持棍棒的三名军人走下坡道，包围了那对夫妻。他们好像本来在追别人，却误下了坡道。请问有什么事儿？我们现在正要去教会。西装男的话还未说完，你已经见识到原来的人的手脚和腰还可以做哪些事儿。救命啊，男子喊道，声音不停颤抖。那群人不停地用手中的棍棒狠狠朝男子重击，直到他痉挛抽搐的双脚不再抖动为止。在旁边一直惊声尖叫的女子也被他们一把抓住头发，后来下场如何便不得而知。因为你已经爬上河川旁的小坡道，下巴不停颤抖着朝那上演着更骇人陌生场景的街道走去。也就是说呢，当时这些士兵他们并不是只是攻击示威的人群，而是进入光州之后有机会逢人就打或者逢人就杀。在这里面其中一个死去的人就是东浩最好的朋友，他的住在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叫做郑代。之前有郑代的家人他的父亲来问你有没有见过郑代，来寻找，因为郑代不见了。但是他一直说没见过，但其实原来他是见过的，他甚至见到郑代是怎么走的。那他们两个是同学，所以两个都是读初三的学生。他说当时当大家听闻震耳欲聋的枪声后，所有人开始向后奔跑，他们只是在吓唬我们，大家别怕，你听见有人高喊着。随即便有一群人想要回头重新走到最前面。就在这摩肩擦踵的混乱之中，你与郑代的手分开了。当枪声再度传来时，你顾不得跌倒在地的郑代，只能不停奔跑，跑向一间拉下铁门的电器行围墙上，与三名大叔紧贴在一起。原本与他们一伙的一名大叔也想挤上来，但就在他奔跑途中，肩膀突然喷出红色鲜血，顿时倒卧在地。我的天啊，是从阳台。站在你身旁那个头发半秃的大叔气喘吁吁地说道，从阳台射死永贵的。原来是有追击手。隔壁阳台上再次传出枪声，好不容易撑起身子狼仓了几步的那名大叔突然拱起背，鲜血从腹部晕开，瞬间将整个上半身染红。那个时刻他已经看到郑代是腰部中了枪，也倒在地上了。你眯起眼睛看着那些倒卧在街上的数十名民众，在那之中仿佛看见地上有一条与你穿相同天蓝色体育裤的腿，运动鞋早已脱落不见，光着的脚还微微摇晃着。你正想要出去，那个捂住嘴全身颤的大叔一把抓住你的肩膀。在此同时，旁边巷子里有三名少年跑了出去，他们搀扶起倒卧在地的人时，一连串的枪声从站在广场中央的军队那边传来，三名少年也一下子倒地不起。然后进入小说的第二章啊，叫做黑色气息。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刚才东浩的这个同学郑代，他已经死了，但是这时候他用第一人称我来说他死了之后的情况。他为什么还能说话？因为在这里韩江运用了极大的想象力去想象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郑代他的灵魂的状态，他的灵体跟随着他的遗体一起被军人们从这个死伤狼藉的场面拖上城市的垃圾车，运到市郊一块空地上面，一个叠着一个，像叠十字一样，叠十字架一样，把他们尸体堆叠起来。他的灵魂就一直附着在自己的遗体上， 离不了很远，但是可以飘起来看到自己的死去的身体，但是这个灵魂是完全没有形状的暗影。那么他能够逐渐感觉到，到了晚上感觉到其他的灵魂也在，其他死者的灵魂也逐渐在靠近自己。那种靠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里这么写，到了三更半夜，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每次只要感受到有物体渐渐靠近我的影子时，就会发现是其他灵魂，没手没脚没脸也没舌头的我们，只有静静地靠近彼此，思考对方究竟是谁，最后仍是一句话也没能搭上就离开。也就是说，即便是死了之后，你有灵魂在这里，韩江也把这个灵魂想象成是一种极度孤独的一种状态。这种孤独是由于你失去了肉体，你没有眼睛，你无法辨识对方，你没有嘴巴，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大家无法沟通，大家只是一团暗影，在这个尸体的周边互相接触，然后又各自离开，各自孤独。直到最后，当这些尸体被集体焚化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才终于能够飘上半空，接着呢，不知道，也许就此迈入虚空了。然后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正待发现他能感觉到他的朋友也成了灵魂，也不在了，那就是一开始的那个东浩，原来还在礼堂里面收拾着那些遇难者的遗体的那个东浩，他也已经死了。后面小说里面我们还会读到这个东浩为什么会忽然之间以那么年纪小的身份跟着一群高中生高三生甚至大学生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守在市民们最后聚首的那个据点道厅的礼堂当中，那是因为他一直有一种很深切的负罪感，他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死了，而在当时那个场面，他竟然不敢跑出去搀扶他的朋友，因为他怕自己也被射杀。然后之后他就一直抱着一种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愧疚感，那么在这个现场想要留到最后，而最后他当然也死了。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在第四章啊，我们从另一个人物啊，就是这里面其中一位遇难者，他没有死，但是被拘捕受到酷刑，也就是这个东浩一直挺喜欢的这个大哥哥叫金正秀啊。那么这个金正秀呢，事后很多年之后就陷入了一种失能的状态，然后他们当时守着最后的这个现场，那么军人进来，他们手上不是早就有之前从兵火库抢出来的枪吗？本来可以开枪还击，但是他们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开枪，因为他们不能够想象杀人的状态，可是来镇压他们的军警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人。这里面写到，就当时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看到这些还很年轻的初中生，就觉得你们不应该留在这里，不应该掺和在这里，可是没想到他们坚持留在现场。那么后来呢，这些大哥哥大姐就说，这样子吧，你们手上千万不要拿枪，你们就躲起来，然后军人来了之后呢，你们就举手出来投降，你们年纪这么小，你们没有武器没有伤害，你们要投降，他们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好，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就在那时，五名年纪较轻的学生从二楼高举双手走了下来，他们正是戒严军点亮照明弹开始用机关枪乱枪扫射时，我叫他们躲在小会议室档案柜里的那四名学生，还有在沙发上和金正秀短暂闲聊过的那名国中生，这个国中初中生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浩啊。他们因为没再听见枪声，于是便按照金正秀千叮万嘱的方式丢下武器下楼投降。这群兔崽子，军官的脚依然踩着金正秀的背，激动地喊道，干他妈的小刺匪，现在是要投降的意思，觉得就这样死掉太可惜了是吗？他请注意啊，这边用一个词叫刺匪。 那么这是韩国在常年的军事独裁当中，所有的反抗者、示威人士，包括这些光州市民、学生，他们都是这么叫，赤匪，就是赤色的赤，意思就是他们是共匪，共产党的匪徒。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政府的说法是，所有反抗这个美国扶持的军人独裁政权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间谍，也就是朝鲜派来的间谍，或者是被共产党洗脑的一些人，所以都叫赤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那么所以这些初中生在这个军官，这个军官已经制服住了金正秀啊，这个大哥哥踩着他的背，手上拿着枪，然后就骂这些想出来投降的小赤匪。接着这么写啊，他的脚始终没有从金正秀的背上离开，甚至举起了手上的 M16 步枪瞄准那群孩子，他毫不犹豫地开枪扫射那群手无寸铁取手投降的孩子。我也不自觉地抬起头望向他的脸，我操你妈的，哈哈哈哈，像不像在看电影啊？他呲牙咧嘴地笑着对他的部下说道。我们在这里能够读到啊，就是当时的一些这样的士兵，有的人在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浓烈的残酷暴驱动残酷暴力的一种快感跟喜悦的。这是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小说里面韩江还提到，其实当年有一些这样的士兵呢，是韩国派去参加过越战的。因为我们知道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名义去越南战场跟越共作战，然后当时参与这场战斗的也包括了很多的美国的盟友，包括韩国军人。这些韩国军人在越南上面也曾经发生过屠杀整个村落的事件，他们回到国内镇压他们心目中的这些共匪同路人的时候，也基本上是用了同样的方式。而在这样的屠杀当中，一个人某种本能上本来被压抑的一种凶恶的这种情绪啊，这种欲望是能够被释放出来的。更不要说啊，当时政府曾经是鼓励过这些士兵这么干，现在有明确的证明说明，当年军方在镇压的时候，上级的指挥官是要求他们尽量能够躲残暴就躲残暴，那当然就是为了恐吓这些还胆敢反抗的人。然后同时呢，甚至还发奖金鼓励，就你杀的人多，你干的事越极端，你得到的奖励就越大。所以韩江在最后一章他在讲他在做这本小说的时候，他做了很多资料收集。他说，初次接触资料时，使我最不解的部分就是军人不打算进行逮捕，而且一再杀戮，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罪恶感，毫不迟疑的凌虐施暴。此外还有那些下令尽可能残忍行事的指挥官，1979年秋天在镇压福马抗争的时候，青瓦台秘书市长车志策就是这样对朴正熙总统说的，柬埔寨就是红色高棉死了200多万人，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1980年5月在光州扩大示威规模时，军队是用火焰喷射器朝街道上毫无防备的市民喷射，当时配给给士兵的铅弹还是国际上基于人道禁用的。极受朴正熙信任的全斗焕，人称朴正熙的干儿子，他密谋着万一没能顺利攻下道厅，就要派出战斗机来轰炸整座城市。我看见5月21日集体发射子弹的前一刻，他搭乘军用直升机到那座城市，脚踩那片土地的影片，年轻将军一脸悠哉，施施然背对着直升机向前走，与前来接机的军官用力握手。如果经历了这样的场面而你还活着，你对伤害有什么样的看法？伤害揭露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郑秀看着东浩这些小孩子们举着双手投降，都被无情射杀，杀他们的人还要哈哈大笑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他后面他接着回忆起来说，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 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接下来就轮到郑秀这些活着的人被逮捕。被逮捕之后呢，他们接受拷打逼供。可是这些拷打逼供并不是真正想要在他们口中得出什么东西，更多时候只是要他们配合早就写好的剧本，不是要知道真相，而是要你符合早就已经被写出来的真相。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用不断的酷刑来对待你，比如说用最简单最常见的原子笔把你的左手左骨从左手的手掌穿过去，穿绕在手指之间，让你整个左手都被一支原子笔贯穿，这个伤口会见骨。那已经溃烂的不行的时候，他们把笔拔出来，再用泡满了酒精的棉花塞进那些伤口，等到你伤口看起来要好了，再把棉花拿下，再重新拿笔穿进去，然后拷问你的时候再顺便转动这根原子笔，让你痛苦嘶吼。那么右手是不会搞的，因为要你写口供啊，要你写自白书、认罪书。那么同时几十个人呢是被一起关在一个牢房里面，大部分时间是要你振坐在这里，不许乱动，你手也不能动，比如说你头发因为几天没洗，几十天没洗太脏，那么头皮发痒，你用手去挠痒，那么就会遭到一顿毒打。然后吃饭的时候是两个人合吃一道粮食，那就是白饭加汤加一些泡菜。那么然后而且就给你那么少的食物，他希望你们这群前一个月还在广场上觉得自己是同志的人，这时候看看你们会不会为了这仅余的食物发生争夺吵架，然后他们好在旁边嘲笑你们。然后这时候郑秀就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的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一块长角木斜插在我向后绑着的双手、肩膀与腰背之间，被人使劲扭转。拜托，住手！我错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当他们用锥子插进手指甲与脚趾甲时，呼吸、屏息、吐气。拜托，住手！我错了。呻吟，在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再次惨叫，希望身体可以消失，就趁现在。拜托了，希望现在就能让我的身体永久消失。可是郑秀毕竟是活下来了，只不过此后他再也没好过，不是身体上的伤痛，而是他的人已经被掏空了。他被释放出来之后，他就郁郁不得志，什么工作都没有办法好好干，他好几个当年的同志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在第五章出现的，是一个女性叫散珠。这个散珠自此之后就变成一个非常的内向寡言的一个人。她经历的是什么呢？她这么讲，有人拿一把30公分的木尺不停往你的子宫里来回钻数十次，说得出口吗？有人用步枪的枪托肆意妄为地撑开你的子宫入口，说得出口吗？他们将下半身一直血流不止导致昏厥的你带去总医院接受输血，说得出口吗？下体出血持续了2年时间，血盈块堵塞的输卵管使医生宣告你终身不孕，这说得出口吗？你已经再也难以和其他人尤其和男人有所接触，这说得出口吗？包括简单的亲吻、抚摸脸庞，甚至夏天露出手背和小腿，他人停留在你身上的视线都会使你感到痛苦难耐，这说得出口吗？你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摧毁所有的温暖与爱意并逃离这些，把自己封闭起来，这说得出口吗？ 你逃到更冷更安全的地方，只为了存活下去。所以到了最后，一切被伤害的人，你会领悟到一个终极的真理：人是什么？人只不过是一堆肉块。但是在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你又会希望自己连肉都没有，连这个身体都没有。而没有了身体，你就会像郑代那样子，是一个黑色的灵体，说不出话，闻不到声味道，什么都看不见，孤独寂寞而清冷。后面还有一个人物叫恩淑，后来在出版社工作，当时也在现场，在帮忙清理遗体，在礼堂里面，他曾经见过这个东浩，就一开始的这个小男孩。在那里头呢，东浩曾经有过一个问题啊，他说在这段过程中最令你不解的是入关之后举行的简略追悼会上，家属要唱国歌这件事，而且在棺材上铺盖国旗，用绳子层层捆绑，也是件怪异的事情。究竟为何要为遭到国军杀害的老百姓唱国歌？为何要用国旗来覆盖棺材？仿佛害死这些人的主谋并非国家一样。当你小心翼翼开口询问时，恩淑姐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是那些军人为了掌权，所以引发叛变啊！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大白天殴打老百姓，后来发现无法掌控局面，改成开枪，是上头指使他们这么做，怎么能把那些人当成是国家呢？你得到了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答复，脑中一片混乱。那天下午刚好有多具遗体已确认完身份，走廊上到处都在举行入棺仪式，醉气声夹杂着轮唱国歌的声音，乐曲小节与小节重叠时形成了不协调的和音。你用心聆听，仿佛只要这样静静听着，就能悟出何谓国家一样。但是在后面恩淑领悟到了，其实这是什么？这只不过是因为你需要找块布来包裹这些肉块而已。韩江甚至要让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些苦难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受的这一切的苦，如你就算不是死了，而是你活下来了，但是经历过刚才我们说的种种的酷刑，你在多年之后你是说不出来的。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女孩子，你怎么告诉别人你受到的伤害，你的下体遭遇过怎么样的对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之下，在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一切，或者假装忘记这一切之后，你如何言说？说出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你已经被消音了，而且你还活着，你满怀愧疚，你自我憎恨，对你而言选择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对于这样历史事件你记不记得的问题，没有记不记得的问题，没有这个选择，而是只剩下你该不该死的问题。你为什么还活着？就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去死？而当年那些牺牲的人，其实没有人想要牺牲，他们当时在现场留守，他们出来示威，他们心里头想的不是要牺牲自己，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光明的大韩民国，不是的。因为在那一刹那没有任何对未来的预期，那一刹那只是一时之间的一个冲动。那个冲动是什么？那一刹那的冲动在小说里面体现出来，那就是良知。所谓一瞬良知，只不过是在这一切残酷当中的一瞬间而已。就像郑秀这段话讲的，那天我把遭军人射杀死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车推向前方，和几十万人一起站上街头面对枪口时，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洁净无瑕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清楚记得再也无所畏惧的感觉，就算死也无憾的感觉，数十万人的热血汇集成一条巨大血管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条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脏，我感受得到脉搏心跳，甚至不讳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 但是当军人开枪之后，世界上最崇大最崇高的心脏顿时被击碎，我奋力奔逃，枪声不止从广场传来，高层建筑的顶楼也都设有追击手，我丢下那些在我身旁纷纷不知倒地停止呼吸的市民继续奔逃，直到认为距离广场已经够远时才停下脚步。这良知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啊。然而饶是如此，在事件过去之后，还是不断的有人会进入那种一时冲动的状态。例如说恩淑，这个后来在出版社做编辑的这一位当时的幸存者，他后来在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里面突然之间一群刑警激动的冲进来，那么要来追捕一些学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到，有一名刑警突然走到独自坐在柱子旁吃着咖喱饭的微胖男同学面前，举起放在对面的折叠椅，毫无来由就对他一阵痛打，男同学当场头破血流，而恩淑他的汤匙从手中滑落在地，他不假思索弯下腰捡起汤匙，发现地上有一张印刷纸，他捡起的时候看见了上头用粗体字写着打倒掠杀者全斗焕，那就是那个同学收藏的宣传标语。这是一只粗鲁的手猛然用力扯住了恩淑的头发，从他手上夺下那张印刷纸，然后把他从椅子上拖下来。他想着那句如热刀刺进胸口般的句子，抬头看了看贴在灰色墙上的总统肖像，一个人的面孔究竟是如何隐藏内心的，他思考着到底是如何将自己的冷血残忍和杀意通通隐藏得那么好。他趴在窗户边，坐在没有椅背的椅子上，撕着手指甲旁一些掀起的死皮，虽然室内很温暖，他却没法解开围巾，纹身般的掌印因暖气炉的热气而渐渐消散。那一天他脸上一共被连续打了7个巴掌，审问他的人是毫无来由的毫无预警的从一个冷静低头写文件的状态起来，就对着坐在对面的恩淑连扇了7个巴掌，这个巴掌纹随着他一个礼拜之久。也就是说，就算发生了刚才那一切，仍然不断有人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入那种良心冲动的状态。而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是因为有自己的家人死去的那些亲属们，比如说东浩的妈妈，在第六章就是东浩妈妈的故事。我想到那时候在一片空旷的沙丘上，有数百个身穿黑衣服的人像蚂蚁一样抬着棺材走动，你大哥和二哥也咬着嘴唇不停坠泣，这就东浩妈妈在心目中对着死去的东浩说的话啊。你爸生前告诉我，我那时一滴泪也没流，只从杂草堆里抓了一把草塞进嘴里吞下，然后蹲在那儿不停地呕吐，吐完又再抓一把草吞进肚子里，但是我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去墓地之前的事情。盖棺前一秒，我看见你的脸是那么的消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你的皮肤那么白。你的二哥低着头说，这仇我一定要报。你在说什么呢？我吓了一跳，对他说，你弟是被国家杀死的，要怎么报仇？要是连你也出事，我就真的不想活了。就算事隔30年，每到你和你爸的忌日，你二哥就会出现在他们的墓前，你们的墓前，我看了心里还是难受。明明你的死又不是他害的，为什么在你的亲友中他最先满头白发拱肩驼背？难道他还想要报仇吗？这样想着，我就觉得心情很沉重。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在出版社任职的恩淑，他们出版社请了一位通缉犯来做一本书的翻译，那个通缉犯已经躲起来了，是一个政治通缉犯。然后当局后来要搜查这个通缉犯的时候，搜到他们出版社，说你们出版社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关系等等等等，然后把这个恩淑带去，就是在那时候赏他7个巴掌，找他问话。 那么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啊，也是有问题的，是一个剧作家写的一个剧本，想要出版，同时要公演。但是按照当时韩国的规定啊，所有的出版品必须拿去受审，而是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呢，就叫检阅处、检阅部门。那么所有的出版社编辑都会把书籍，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出来送去那里，那么请他们送审，批出正式的文件跟送审完的结果和打样，那么这个书才能正式出版。而这个恩淑他有一次，这里面就写到，他当时有一次去出版社，去这个检阅部门，收到这个领回打样之后的情况，不需要多费口舌争辩，事实就是他们完成了检阅，并将成品交还给他，让他在簿子上签名。他背对着窗口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椅子之间，弓着背翻开手里的打样，那是过去一个月以来他打字对照原稿完成三校的稿子，几乎都可以背出来了，只剩下最后复纸的程序。他接回这本书时，第一个感觉是内页烧焦了，所以成了一块黑炭。为什么呢？是因为整本书里面不断的有黑线，就是涂掉不能出的部分。结果这本打样的引言大约有十页，结果一半以上都涂了黑线，接下来大约有30页更是全都被涂掉。到了第50页之后，似乎是嫌画线太麻烦，干脆直接用墨水里的滚筒将整页漆成黑色。正因为如此，打样才会鼓成三角柱一般。他将那本感觉一触即碎的黑炭书放进包包里，不，说得更精确一点，这书根本像铁块一样沉甸甸。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办公室，如何通过长廊，如何顺利经过由便衣警察站岗的大门。这本巨作不能出版了，等于从头到尾白忙了一场。他在脑中回想着前面十页所剩无几的几行文句。请注意啊，也就是说多年之后仍然有人试图在写一些什么东西，虽然明知道这些东西到最后可能会面对这样的结果。而恩淑在脑子里面回想前面十页所剩无几的几行文句是什么呢？是这样的，自从失去你们以后，我们的时间就此成为黑夜，我们的房子与街道都变得暗淡无光，我们在从此不再有天明与天暗的黑夜里吃饭、走路、睡觉。他想着那些残缺不全的拗口文句，用黑色墨水涂掉的整段内容，还有依稀可见的破碎的单字，你怎么会看着你的眼睛，近看或远看，那是清晰可见，现在模糊的，为什么你会记得。这里头有四句被删掉的话，尤其让恩淑记忆犹新，而这几句话又可以说是整本《少年来了》最核心的问题。那么我们该思考的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什么？为了让人类不要成为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那么做些什么呢？没想到这个剧本虽然不能出版，但是经过原作者的改写之后还要登上舞台演出，而舞台那里当然演出现场会有便衣警察跟安保人员来看你的演出到底符不符合规定，有没有符合之前打好的这个剧本的样稿。那一切不能说的话，在这改好的剧本仍然有很多不能说的话，他们怎么表达呢？那个场面是这样的，舞台上的两名男子像是在梦中行走般缓慢而行，当他们俩都从舞台上消失之际，女子终于开口说话了，不，应该说好像开始在说话了，也不对，女子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有张开嘴巴说着唇语，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可以明确读出女子的唇语，因为是他亲自将徐老师写在稿纸上的戏剧内容打好字的，还帮忙做完三教。那句话是，那句唇语是这样的，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女子转身背对观众席，与此同时灯光照亮了观众席中央的长长走道，一名体格健壮的男子穿着校服走在走道底端，他气喘吁吁地朝舞台方向走去，表情和动作都与刚开场时的两名男子截然不同，他脸部扭曲，双手用力朝空中举起伸直，就像一只口渴难耐的鱼一样张动着双唇，感觉要提高音量的部分反而以吱吱的呻吟代替，而台上的女主角也读出了男子的唇语：哎，回来吧，喂，我喊你名字呢，现在就回来吧，别再拖了，现在回来吧。观众吃惊的喧哗声逐渐平息，开始变得沉默肃静，专注地凝视着演员的嘴巴。走道上的灯暗了，站在舞台中央的女子重新转过身面对观众席，冷静地注视着依然说着唇语朝舞台边走边招魂的校服男子。女子再度无声地说道：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那双看见你的眼睛成了寺院，我那双听见你声音的耳朵成了寺院，我那颗吸着你气息的肺也成了寺院。女子宛如睁着眼睛做梦般朝着空中发出叽叽声。就在女子张嘴说着唇语时，穿着校服的男子走上了舞台，他的双手在空中摆动着，与女子擦肩而过。春天盛开的花朵、柳树、雨滴和雪花都成了寺院，日复一日的黑夜与白天也都成了寺院。这就是仍然幸存的人最后的仅余的一刹那的良心冲动所带来的最微弱最微弱的反抗，以唇语的形式静默无声的表达。而这些活下来的人，我们在书里面读到，他们很多时候觉得为自己仍然会肚子饿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折磨的地方就是仍然会饥饿，会有食欲。这时候你就会想到，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他们都死了，所以他们不饿了。韩江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在最后一章里面讲到，他当时沉浸于阅读大量的这样的材料。我们事实上最后会发现，这个小说一开头的那个死去的小男孩东浩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是他的爸爸原来就在光州教中学，是他的爸爸的中学里面的学生，是他爸爸的学生，虽然他爸爸没有直接上过他的课。他从这里一个线索接一个线索的把书中的人物的资料都找回来，这些原来都是有真人可考。他看了大量的这样的材料，写得非常慢，然后沉浸在其间，进入一种诡异的状态。他说，后来在某天，我为了参加一场婚宴，久违的外出，2013年1月的首尔街头就和几天前的梦境一样冷清。婚宴会场里的水晶灯华丽无比，前去参加的宾客打扮靓丽，神情自若，甚至有些陌生，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一名专写评论的前辈笑着向我抗议，说为什么没有把小说集寄给他，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结婚典礼结束后，因为有太多要去吃午餐的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觉得不可置信，因为有那么多人死了。韩江还读到了经过严刑拷打的生还者的访谈内容，里面这么说道：那段经历就像一场核子灾难，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就算死掉或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所以韩江他最后终于处理了他的故乡的这件事情，他 把这一切写下来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死了，这是他的证言。好，那么最后呢，不如今天我们就先来听首音乐结束吧。那么这首音乐是一个很奇特的音乐，是十年前的一首韩国流行歌曲，叫朝歌洞。朝歌洞是什么呢？朝歌洞是当年全斗焕执政时期的军方保安司令部。那么但凡啊，就我们刚才看到小说里面有很多学生，后面数十年里面都不断有学生在反抗，在重新提起光州事件，那么做各种各样的抗议，这些学生呢就要被抓到这里来做思想改造。那整个行动呢，军方的行动竟然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校园绿化工程。那这个朝歌洞，这个歌既然叫朝歌洞，那当然就跟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有关系。但是奇特的是，这竟然是一首情歌，竟然是一首带着复古风格的流行歌曲。写它的人呢，就是有韩国流行音乐教父之称的徐太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非常红的，把各种流行音乐说唱音乐引进韩国。那么当年他最早参加流行音乐其实是做摇滚的，那么但是后面呢，他的音乐就变得极度红火流行。那么然后后来呢，他又回归到自己的摇滚路线了，反正在韩国是个在流行乐团顶端的神坛般的人物。那么然后这首歌呢，是他2014年，因为他有十年没出过专辑了，这是他最后一张专辑 Quiet Night 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那么他当时还找来了韩国韩流当中其中一个最红的一个创作歌手 IU 来演唱他这首歌。那这首歌真的就像情歌，就是一个典型的流行歌曲，听不出任何政治意涵。可是问题是，你会听到这首歌里面有一些警报广播的声音，你会听到一些电台广播的声音，然后你会在 MV 里面看到一些信件。这些在讲什么呢？是这样的，这首歌讲的就是一对小情人，很年轻的小情人，他们谈恋爱见面，然后有一天他们要一个人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他们家人被抓走了，他们家人消失了。但在歌曲里面听不出来，我们是要了解这个背景，看到 MV 里面那些内容，听到广播里面的声音才知道，是有宵禁的通告，当地的很多人要被逼迁，有些人可能是消失，是因为整家人被抓走了，连这个小孩。那所以你的情人也就不见了，你们如果要约的话，只能够在黑暗的夜晚要找一个地方用秘密的信号来联系。这就是这首情歌所要讲的光州往事那段时间的事情，朝歌洞。对了，最后差点忘了一个很要紧的信息，必须要在这里跟你说明，就是这个星期天，也就是后天下午的2点钟呢，我会在小红书做一次直播，也就之前曾经和你说过，我们做一场线上歌友会嘛，跟一些没办法到广州、上海、北京现场的我们8分半的歌友们一起聊聊天。这次聊啥呢？我一天到晚收到一些问题，都是各种各样的困惑嘛，我们就来谈困惑。我不是有答案，我只是想来听你的困惑。因为我也很好奇大家怎么那么多困惑，怎么回事。我们这一次直播跟上一回啊不太一样，这次会有连线的方式，那么欢迎你来分享跟提问。那么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会放在我们节目的详情页，那么13号下午2点啊，就在我们小红书的8分半的官方账号上面跟你见面了。 아저씨좀만가서내릴거예요 Thank you.